什么不忍心，怕什么，相信我不在乎，就算你走了，若就算我的心总是预留了落下负一层笔作，我也不会难过，你不要小看我，有什么熬不过，大不了唱首歌，虽然是悲伤歌，声音有点颤抖，也比你好得多，我还是很快

看过瞬间 之曲中意，再听已是曲中人。 后来我总算学会了 亲亲阙歌，亲亲阙歌 去爱，可惜 镌刻在你记忆深处的彼岸之歌。 葬在悬崖边，曾经一双无怨的眼，风雨后依然没变。匆匆一生遗忘多少容颜，唯一没忘你的脸。飘过青春的模样，惊醒在沉睡中，爱的你用我一辈子去忘记。纵然忘了挥别的手，含着笑的两行泪，像一个绝望的孩子独自站在悬崖边。 这是杨钰莹的经典老歌，把处于爱情中的少女内心的甜蜜羞涩的细腻情感完美的表达出来。 让我轻轻地告诉你，天上的星星在等待，分享你的寂寞，你的欢乐，还有什么不能说。

挽留一些什么？若没有错，没有痛，我怎会轻易放弃承诺？心还在忍，爱会疼，为一个不值得等的人。你不爱我，不懂我，甚至不试着来了解我。女人的心总是有太多疑问，只因爱得深，爱得沉。男人的心总有不同的温存，不愿只拥有一个人。如果不能到永远，何苦互相欺骗？曾经有的温柔还能够保留 我们来听一首很有意思的歌曲，香港歌手陈奕迅演唱的粤语歌《给爱丽丝》。这首歌呢，改编自贝多芬著名的乐曲《致爱丽丝》，加上了歌词重新演绎，具有一种现代的风格。 雪黑丽丝，所有司机，他假如喜欢将我一生人给他气坏你。

人的一生有许多回忆，只愿你一追忆有个我。

前阵的经典老歌《铿锵玫瑰》之后，为您预告一下明早《千年阙歌》我们即将欣赏到的经典歌曲，周杰伦演唱的《夜曲》。陈淑桦《梦醒时分》。 早知道伤心总是难免的，你又何苦一往情深？ 冯湘婷《一起去巴黎》。 昨天我们注定，明年我们要一起去巴黎。 岳云，我是不是你最疼爱的人？ 我是不是你最疼爱的人？ 千百惠，烟雨蒙蒙。 马蹄踏不碎，马鞭挥不走。 赵传，我终于失去了你。 我终于失去了你。 潘美辰，我曾用心爱着你。 你总是如此如此如此的冷漠。 孟庭苇，羞答答的玫瑰静悄悄的开。 春天的秋呀， 张浩哲好男人。 好男人不会让心爱的女人受一点点伤。 更多的精彩好歌就在明早5点到7点千年阙歌节目当中。 没有什么能够阻挡你对自由的向往，天马行空的生涯，穿过幽暗的岁月，也曾感到彷徨。当你低头的瞬间，才发觉脚下的路，心中那自由的世界，如此的清澈高远，盛开着永不凋零蓝莲花。 没有谁能够阻挡我们对自由的向往，也没有谁能够阻挡我们对美好的向往。在经典老歌中，我们回身反顾，发现那一个个闪亮的日子依然在记忆的深处熠熠生辉。耳边听到的是许巍的《蓝莲花》，这也是今天千年阙歌节目的结束曲。我是云云，感谢您的收听，稍后是早安音乐秀，明早同一时间邀请您继续来分享老歌。 穿过幽暗的岁月，也曾感到彷徨。当你低头的瞬间，才发觉脚下的路，穿过幽暗的岁月，也曾感到彷徨。当你低头的瞬间，才发觉脚下的路，心中那自由的世界，如此的清澈高远，盛开着永不凋零蓝莲花。 暂停流动的时光，精彩的演绎，雕刻美好的记忆。北京文化艺术基金2017年度资助项目“悦享四季”北京广播音乐会系列公益演出第12场，9月15号晚，国图音乐厅， 时光四重奏音乐会，敬请期待。关注微信公众号北京音乐广播，即有机会免费申请门票。 嘿，猴哥，中秋佳节送啥酒啊？ 五粮液股份公司狗年生肖酒。 中秋团圆喝啥酒啊？ 五粮液股份公司狗年生肖酒， 平顶有只金狗的酒， 狗年送金狗酒，狗年旺旺旺。 嘿，猴哥，中秋佳节送啥酒啊？ 五粮液股份公司狗年生肖酒。 中秋团圆喝啥酒啊？ 五粮液股份公司狗年生肖酒， 平顶有只金狗的酒， 狗年送金狗酒，狗年旺旺旺。 三十二只